哎，四姑娘，侬吃点水果，他家是要回来的啊。 哎，四姑啊， 哎， 开一瓶鸡翅给他妈吃呀。 啊。 哎，四弟大公馆里向一到夏天是随便啥么子侪有的，鲜橘子、柠檬水果、紫豆水果汤、香蕉、苹果，要啥有啥，去开去开啊。 不要，这是人家的么子，红儿， 哎， 在咱妈身边多坐一些吧。 啊。 哎呦，侬不看看此地个捆绑上看侬啊，包头布还没挪脱搿种穷相。 哎呀，我只管讲闲话，忘记脱了，忙下来跟侬挪啊。凤儿， 哎， 看看姆妈面孔老龌龊伐？ 蛮清爽的。 哎，四凤啊， 哎， 侬快到里向去，把两年来所做那个衣裳首饰，统统挪出来拨咱姆妈看看，让伊开开眼角。哼，男的是蹲辣屋里好，还是跟我到此地来帮人的好？ 妈不稀奇这个些东西，妈不会得要看的。 我临走的辰光千叮万嘱，两年来相信也时常提到，我不愿意让凤儿出来帮人，侬偏不听。好吧，此地不是谈家常的地方。凤儿， 哎， 哥哥呢？哥哥在门房这里等你呀、 啊！啊， 等哪？等了见老爷啊！ 哦，爹爹，侬快去看看哥哥呀！ 哦，我倒忘记了。哎，四姑娘，侬坐了此地不要多走动啊，太太是要下楼啊。 凤儿， 哎， 到姆妈身边来，让我看看。 哦， 一别两年一别相亲。我是年年盼望星期几，夜夜做梦在家里。两年来，为子我儿是如烟，娘妈痴心看看你。我像满怀春花开，讲不出心里多欢喜。只不过我在此地帮人家，妈不要生我气。不过两年之中心来往，你为啥一句不提起？还是张家大婶告诉我，我怕姆妈要生气，所以我不敢告诉你。你不懂得世道多阴险，我只是怕你太年轻，容易一时糊涂上真品。 好吧，红儿， 哎， 你不要担心啊， 我觉得奇怪，此地的太太要见我为啥？ 哎，哦，妈，此地太太朋友很少，晓得妈说几个字，想请妈来谈谈的。 啊、哦，凤儿，那这个客厅倒蛮好的。 哎，就是家具旧了一点，妈侬看啊，从前的家具几乎笨重哦。 嗯，凤儿， 哎， 可能热个天，哪能拿窗都不开的？ 哦，这个是此地块老爷的怪脾气，一到了热天呀，不许开窗。 哦， 嗯， 也奇怪，这个一间房子，我 好像在哪里看见过。 妈，你一定也像我梦头里看见过的。 是吗？我真的恍恍惚惚在梦里。这些家具很爱送，真好像我的灵魂曾经到此地。 妈，人家这个家具搬来已经有二十年了，这个辰光侬人也老五岁了。 五岁？ 嗯， 哇。我一定到过这地方，这些家具我谁都记得起，一点也不错。这只大箱子，还是原封不动放在这一边。 这个只箱子是周公馆里向死掉的太太用的。 啥？侬讲此地姓周？ 爷嘛。侬刚刚不是门信到周公馆里来的吗？侬哪能又忘记了？ 真的？ 哎，哎呀，妈，侬哪能啦？手冰冰硬，一定是路上中的水了。妈，侬坐一些吧，我去倒一眼冷开水给侬吃吃。 大箱子，真的？不能够，不能够。照片。 哦，妈。这个、一张照片是朱丽块周公馆第一个太太的呀，侬看啊，一张面孔杀得叫我漂亮了。妈，人家才讲的，有点像我。哎呀，妈，侬哪能啦？侬哪能啦？妈，吃一点冷开水吧。 师傅。 哎。 师傅啊。 哎。 我到楼上来看看老爷的女儿放哪里只箱子里。 啊、哦，我来了。妈，太太来喊我了。 是吧？哦，我不要紧了，好一点了。 妈，侬歇歇吧啊、哦。 是吧？ 我七七就来了啊、哦。 我见过了，师傅。 哎， 我拿雨衣放辣此地。 哦， 到厨房里去关照一声。今朝的夜饭早一点准备啊、哦。 是太太。 罗妈妈，不要客气，坐下来谈谈。 啊、 哦，我刚下火车，才听说太太要我来见侬。 是呀， 我

真是没骨头的东西，竟然会出卖了我的矿粮工人。 小伙子没经验，乱挑乱拨有啥个用啊？ 哼，不要面孔的东西的，这个一次算哪个臭东西有灵了？混蛋！ 不许侬讲。厂方已经将侬开除了，侬没资格跟我来谈话。 啊！原来你早就二八好，独拉手段我早领教。你伤害了矿上的工人们，你伤我们工人不用刀。 无事 大海 不骂，不要装啥事来骂。你的来历我早知道，从前是在哈尔滨神经神保修钢条，你故意破坏了钢的方式。 滚出去， 还杀了人命，两千两百条上面发下来无水井，这种急行动的侬也要了，每条人命可走了三大配。后一无次偷地无人竟然讲工人们的马明东的手骨紧要抱，你发的是谁自己身头头在 滚开， 真是个伤人的狗讲道。 讲道，你不干人， 我去干人， 他不干人， 他不干人， 同志们， 他不干人，弄死兵兵杀把我的女子。 妈，不要理睬你了，我女儿求配放 大海 放 你走吧， 走。 兵哥，爹侬太鲁莽了， 你不应该侮辱爹的名誉。 来人， 是老爷。 卢桂林， 花园里电线坏了，卢桂去叫电灯厂来修理，气到现在还没回来。 等一等，告诉太太，把卢桂跟师傅我工地算清，今天叫他们就走。 是是， 对啊，卢桂师傅你俩不是处得蛮好吗？ 卢大海就是师傅的姑姑。 大海是我姑姑。 要落雨了，我到师房里去歇歇。啊，火盆杆子都挡到了。平安，叫地下人把白衣厂关上。啊， 是 暴风雨要来了。 贷款难啊！哎，搞嘛，不要不想了。哎，子龙啊，跑动。 不是等侬跑好了的。 开始啊，侬不晓得噶，拿牙吃好饭，不要吃腿被好肉。哼。喂，凳子挪过来，包个家。 妈，隔壁张大生讲，我你弟弟酒家上忙得头，要侬自家去，伊陪侬走。 啊、 哦、啊！哎，侬有没有对家上忙得是哪能？ 我后天就要回到济南去，这份家产我不要，家眷会得同地来，我有四房买车票。 我原本要到四房住了。 是啊。因为我是人里找到，一想到出外那就在家好，二话又张家大婶来找了，现在事情一定大，母女应该等一道。妈，你真的要带我走吗？是啊。 侬不要自首，我打一走。四王在家又啥不好，跟了我有的吃来有的扎，跟我总比跟侬好。 好吧，侬去问问伊，还是跟你走，你跟我吧。 哎，好好好，四王，侬讲啊，究竟跟啥人啊？ 爷，试问啊，四凤为啥眼里出？你刚才与我一说好，侬说从今儿与我等一起，母女绝不分两道。现在你为啥不高兴？老实告诉娘知道。 我晓得，不舍得离开这个地方啊。 爹爹，四凤凭我啥心意？女儿总是跟娘跑。好啊， 奶奶，侬真的有没有带四凤走了？ 嗯， 好啊，都是侬这个爱人精，我好不容易千辛万苦的心肝里面，把侬一丢来一家人家扒光，哼，真是个败家子。 好了好了，回来这一年磨一个不停，唠唠叨叨，要磨就磨我。不要摸妈好塞我， 侬也不是好富，穷才是侬闯出来。哎，有个张面孔把威风抓到全部滚开， 小心点少来上我。 啊那，该知那娘那吃的侬有没弄到家奶奶？小子做， 侬摸啥人弄？ 摸侬，侬就是小子做。 侬啊，侬哪能敌能不要面孔哦？ 啊，我不要面孔啊！哎呦！我又不成了屋里向养过四男兔子有病去搞人，啥都不要面孔啊！ 好，侬这个老东西，我打死你！ 谁要放我来？谁要放我来？ 过来！想骂讨个娘人的错，要不再乱骂人了，不乱讲闲话了。 哎，那么侬想谁放我来好不好？ 侬先讲。 哎呦，啊，我错了。以后我不骂人不打人，好不好？ 我等我规规矩矩坐了吃的。 小子做， 奶奶，你快点， 打开，手枪放下来。 妈，不要跑，我吓吓伊。 打开，侬这个手枪啥地方来的？ 在那矿浪向，警察打我人的辰光，落了地上，我拿伊拾起来打转来。 你打了身上做啥？ 没啥。 哇。妈问侬，侬要讲。 妈，要是周家真逼得我没路走的时候，这个就是我走的路。 胡说！谁敢告白我？刚才吃夜饭的辰光，妈不是已经对侬讲过了？

忘记了我妈，我也忘记了侬，并且我也忘记了我自家。现在又冬天清早晨，明亮的天空万里晴，在那广阔无边的大海上，有一只小船，驶到向海里去。白色的风帆扎得满，海风阵阵吹得紧，像海燕。张开翅膀海上飞，飞向天际走白云。师傅，那时候我的动作在手头上。春风破浪向前行，我和你飞向我们的新世界，那里有真正的快乐和清净？没有虚伪和争吵，没有强求把命等。师傅，你还好吗？ 哥哥。 哦，是鲁先生。 嗯。哇，夜深了，周家二少爷会到穷地方来吗？ 哦，哥哥，二少爷是好心来安慰你的。 是啊，鲁先生，我真想要见侬，我觉得我也对侬很抱歉。今天下午， 啥地头事体？安慰？天上的穷骨头用得着伊拉来安慰吗？ 哦，侬大概误会了我的意思了吧？ 我没误会。师傅。 哥哥。 到外头去一次。 哥哥侬， 我对你讲几句闲话，快去吧。周家二少爷，我曾经同你待过，周家人还算你好一点，可是我要告诉你，以后不准到此地。用不着到穷人家来讲安慰，再讲就对你不客气。 罗先生，我是非常同情你，到此来凭我啥恶意？师翁他女同我做朋友，朋友帮助总可以。 她是我妹妹，穷姑娘没有这样好福气，她要嫁给工人做妻子，用不着你费心机。 可是， 只有一句话，你又不准到此地。 啊，不，罗先生。我认为你偏见太多，希望你不要对我生气。侬不要以为我父亲开煤矿就到我家子， 麻烦管了不要理，提起了他我心欢喜。今早就要警告你，有个真来我家忙事不？侬再要来，我一定，我一定，侬替我当心点。好了好了，辰光不早了，快回去吧。 陆先生，侬 二少爷，走吧，不要同伊多讲了。 我走了，师傅，我觉得很对不起你。今天我来了以后，反而使侬更加不夸我。 走吧，二少爷。 哎，做啥？ 要回去了。 啊？你说要来高高来，为啥要回去啊？ 我去问姑姑呀。 要去听你，送你送信。 不，我是要回去了。 哎呀，我老远等到忙那个市政府，吃子眼走，吃子眼走。 不，辰光不长，我要走了。 师傅，啥地方有铜钿买么子？ 我自家的，拿羊赚来的。 是周家的。周家二少爷拿来100块洋钿，给姆妈的，姆妈不来了，我叫爹爹不要弄，

绝不讲娘皮。这两年来，我天天晚上回家里。妈，侬为啥不相信你的亲生？ Yeah!

了。